内心里的小小的要求也好，或者说渴望的目标也好，在今天会突然间发现节日让我们还原成孩子。孩子喜欢吃好吃的，喜欢放假，喜欢在沙发上躺平，或者说看电视，一切的一切都好像有了不那么努力的理由。当然三天的假期就这样结束了，所有开心的时刻都是为了日后，当我们感觉劳累的时候，知道生活其实不是一个节奏，生活还有它另外的一种奖赏。节日是一种奖赏，节日也是一种回忆，一种纪念。今天晚上这是一期特别的点歌节目，是我为你听了将近20年我声音的听友们送上中秋的祝福。 时光一逝永不回，往事只能回味，忆童年时竹马青梅，两小无猜日夜相随。时光一逝永不回，往事只能回味，忆童年时竹马青梅，两小无猜日夜相随。 中秋夜，往事只能回味，那些中秋的记忆啊，总会在每一年这一时刻到来的时候又重新的想起。但人呢，其实发现哦， 健忘啊，最近经常会说为什么长线记忆变得长了，想起的几率也大了。但是我要问你，去年中秋节怎么过的？你是不是要翻翻朋友圈？是不是要翻翻自己的微信，看看照片？这也告诉我们，其实每一年过中秋的时候至少要拍一张照片，记录那一天你是怎么度过的。因为人的一辈子也没有那么那么多的中秋节。今天是我在北京乐广播在电台里陪你度过的第20个中秋节。好像我们一说到时间过了很久，就总会有一个非常容易提及的，人生有多少个20年？20年的时光，哎呀，很感慨。所以今天晚上这期节目呢，我希望我的听友们就享受中秋假期的愉快，不用费那么多的神经，就来听我为你准备好的歌。当然，如果你想点歌的话，也可以登录听听 FM 男左女右的聊天室。可丁小林林，我们的五道杠听友，在这一天，有圆圆的月亮，有美丽的花灯，还有香喷喷的月饼，祝大家中秋快乐。微甜的回忆， 没人打开的记忆，又自动播放在夜空里。离开的人，陨落的流星又回来，要我的心，没人打开的泪滴，又敲着窗户自言自语。泥泞的路，坎坷的感情，都剩下云淡风轻。不要伤心，不要灰心，是命运教我的事情。苦难都虚脱的绝境，会被时间酿成微甜。 都是微甜的， 因为月饼就是甜的呀，所以带来这首杨子姗的《微甜的回忆》。而且我感觉往事只能回味，配搭这一首《微甜的回忆》，真的就好像把我们的回忆大门一下子就全打开了。你可能就很想去看看，哎，真的去年的中秋节，前年的，我真的有没有留照片呢？如果没有的话，今年开始用你的手机来记录每一个节日，当然不一定非是有仪式感的，一定非常漂亮的画面，而只是告诉自己那一刻我是如何度过的。今天除了是中秋节之外呢，还有小伙伴在今天过生日，双鱼 XCL 的朋友啊，他的姐姐今天过生日，他说我想给我的姐姐点播一首五月天的好好，今天是他的生日。时间过得真快，他36岁了，在我的心里他一直都是一个长不大的小女孩，愿他以后生活都好好的，永远快乐开心，没问题，本命年好好的，中秋快乐，幸福美满，做你自己。 想把你写成一首歌，想养一只猫，想要回到每个场景，布满每句表，我们在小孩和大人的转角，盖一座城堡，我们好好好到疯掉，想找回13多年双胞，生命再长不过烟火下了眼角，世界再大不过你我凝视的微笑，在所有流逝风景与人群中，你对我最好，一切好好，是否太好，没有人知道，你和我背着空空的书包，逃出名为日常的煎熬，忘了要长大，忘了要变老，忘了时间要走。最安静的时刻，回忆总是最喧嚣，最喧嚣的狂欢，寂寞包围着孤岛，还以为日复想念能陪伴我，像一只家猫，它就窝在沙发一角，却不肯睡着，你和我曾有满满的羽毛，跳着名为青春的舞蹈，不知道未来，不知道烦恼，不知那些日子会是那么少，时间的电影结局才知道，原来大人已没有童谣，最后的叮咛，最后的拥抱，我们红着眼笑，我们都要把自己照顾好，好的遗憾无法打扰，好好的生活，好好的别老，好好假装我已经把你忘掉， 生日快乐，记住要好好的照顾自己。继续我们今天晚上的特别的中秋夜的男左女右，要带出的这首歌呢，同样是有一位小伙伴，也是节目的老朋友了，他想点播的歌曲。他说庆幸今天有直播，我可以给自己点歌，那我就为自己送首歌吧。今天是我的生日，又逢中秋节， 工作原因不能陪伴在家人朋友左右，但从今日零时开始就受到四面八方朋友们的祝福，很是开心。每逢佳节倍思亲，在这个时候还有节目陪伴，很开心。这也是我们男左女右节目中非常著名的碳水化合物的天空，大家叫它老碳。讲真，我对它的最明显的一个记忆点就是它常常会发在天空中的照片，这个天空中的照片呢还和我们坐飞机的时候拍的角度不太一样，因为它是一个飞机上的维修工程师，应该是这样，所以非常非常让我觉得很惊讶，我们会有一位如此在天空中经常飞翔的人收听男左女右。谢谢你，我刚刚其实很想把我们节目中最著名的生日歌送给你，但是 CD 呢在今天似乎要让我换一首歌给你，那好吧，我就把下面这首歌送给你，也把美好的祝愿送给你，希望你能够快点找到那个目之所及皆是你的人，也希望你能够找一个人陪伴你听男左女右，就像我们节目那著名的随遇而安男子一样，给自己许下一个美好的中秋愿望。 玻璃上的雾气，我临摹一个你，穿透风景坠入你的眼睛，立体心吸引力，我温暖包裹你，才知道一杯的季节说爱情，等霜雪落满地，风吹暖暖四季，等地球忙着自转，照耀你我栖息的星系，有微光折射你，是我逃离引力设下相遇伏笔，准备好了吗？我戒不掉你，想戒不了呼吸，漫长的距离我用思念来代替，这寂静星系浪漫是你一串的探秘，只想被你吸引，你就像氧气，没你不能呼吸，我波澜四起，心动好几个世纪，手写的结局用幸福延续，我的心温柔的给你 Baby I love you。 百货大楼66周年庆热辣狂欢，即日至26日，服饰家居最高满200，抵减80元；25至26日，每满2000再加赠100庆生礼金；25日还有满额抽奖，黄金每克减66元等精彩活动等你参加。 翠微国潮有新风，购物畅享国潮互动体验，即日起百货类大部分商品低至8折起。翠微店购物满300减60，牡丹园店、龙德店、大成路店、单店购物满200减40，更多精彩期待您莅临体验。 以上为广告时间。 FM 974，北京音乐广播。 争强好胜。

9月21号或者是农历8月15过生日的朋友们，都祝你们生日快乐。二佳他说，我很想点播一首杨丞琳的《年轮说》。这位听友，有一点抱歉的是，今天晚上这首歌没有在直播间，所以我为你安排了下面这首歌，相信你也会满意的，因为它跟杨丞琳是有一点关系的。说到这里呢，在这首歌之前，我想读出一位朋友的小作文。这两天真的可能是水星逆行哈，把很多过去的老听友又带了回来。之所以带了回来，是因为他们平常已经很久没有听节目了，可能是突然间遇到了一台收音机，可能是旁边有人在听节目，偶然间听到了我们。阿索佩里月你好，你说初中的时候经常在被窝里面用小手机听男左女右，那个时候我还听你经常说 HTC 的手机是火腿肠手机，叶谦的 HTC 吗？现在我大学毕业了，和男朋友搬家到新房子里，正好家里面有一个用来拍摄的广播道具，现在每天都听着广播，没想到今天又听到了男左女右，太好了。丽，你还记得火腿肠手机吗？当然记得，不仅记得，而且在微博中还有我们的当年火腿肠手机拍的很多的直播帖。在那个没有滤镜的时代里，我们可能更加本色。同时想想也很有趣哈，我们在节目中可能是无意之间说起的一个小比喻也好，或者是一个说法也好，竟让大家记得这么久。如今我和叶谦都是水果手机，而且他都已经走到了第13代了，我们节目也走到了第15年，就是往第15年走，现在是走满了14年。所以下面这首歌送给二佳，也送给年少有为时的那时的我们，来自李荣浩的这首歌《敬彼此》，敬我们为年轻时所热爱的一切。 电视已经删，联络方式都还没删，你待我的好我却错手毁掉，也曾一起想有个地方睡觉吃饭，可怎么去熬，日夜颠倒连头困，也凑不到墙板，被我砸烂到现在还没修，一碗热的粥你怕我没够，都留一半带走，给你形容美好今后，你常常眼睛会红，原来心疼我，我那时候不懂。假如我年少有为不自卑，懂得什么是珍贵，那些美梦没给你我一生有愧，假如我年少有为知进退，才不会让你替我受罪，换一生多喝几杯和你先吃饭，可怎么去熬，日夜颠倒连头困，也凑不到墙板，被我砸烂到现在。 会还没修，一碗热的粥，你怕我没够，都留一半带走，给你形容美好今后，一场场眼睛会红，原来心疼我，我那时候不懂。什么是珍贵，那些美梦没给你，我一生有愧。假如我年少有为知进退，才不会让你替我伤悲。混一宿多喝几杯，和你现在喝几杯，祝我年少有为。 各位爱听广播的听友，同时也是男左女右相伴了这么久的朋友，中秋节的晚上，谢谢你们还守候着北京乐广播，听着男左女右。布丁柠檬发来了图片，同时他说，这是我陪伴他的第九个中秋节，这是美丽的邂逅，送给正在听节目的小伙伴们一首歌，祝大家中秋节快乐。九月也接近尾声了，同时也到了一年当中天气最好的时候，今天你的朋友圈里也很多蓝天白云吧，把这些美好的画面都存留在心底，当你有一天不开心的时候，要记得那些我们在一起眼前看过的美景，听过好听的歌曲，还有爱人对你的鼓励，以及一档节目对你的牵挂。中秋节的晚上，要把最美好的祝愿都送给你。月半弯， 那夜真的好浪漫，我带你去看月傍晚，有点害羞却很幸福，这种感觉我很喜欢，让我温柔靠近你身边，你也紧紧陷入我臂弯，感觉爱情悄悄来临，纷纷扰扰与我无关。夜色中两人用渴望眼神交换，原来恋爱现场感觉不想象的那样主观，月半弯好浪漫，月光下的你显得特别的好看，月半弯我喜欢，有情有义有你还有天，去看月傍晚，有点害羞却很幸福，这种感觉我很喜欢，让我温柔靠近你身边，你也轻轻陷入我臂弯，感觉爱情

和你所希望的事情也会一点点变圆满变好。 你看，你看， 知道这首歌的演唱者，并且也会惊讶于在2021的晚上，在中秋节的晚上，可以重温到自己的少女时代曾经爱过的歌手和这首歌，来自孟庭苇演唱的《你看，你看月亮的脸》。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听歌，觉得孟庭苇的歌曲都名字很长啊，《冬季到台北来看雨》，《你看，你看月亮的脸》。就是考验我们的记忆力，名字很长很长，而且他的歌曲里都带着一种真的是像是一个学习特别好的女学生啊，在校园里特别的有一种纯真感。在中秋节的晚上也和你 再次重温这首歌。刚刚我们听到了很多和月亮有关的歌，估计这一整天里我们也听到了太多，所以我今天晚上的歌曲安排都是会让你觉得，哎，这首歌我听过，这首歌我很想期待在中秋节的晚上能够遇到，那就是我们的缘分。此刻每逢佳节倍思亲，倍思亲，也一定有你特别想念的人吧。我们把这首歌《摆脱明月》替我们送给他。 把夕阳徘徊在天边，迟迟不愿落下山，天空和大地这一切让它留恋，你终究还是要离去，来不及说一句，一阵风掠过，放开还有温度的手。 听过了他很多很多的作品，总觉得在晚上听他的歌真的是对自己的耳朵最好的奖赏。 流星划过了天边，直到你已经走远，长长的弧线，那是第一缕想念。 12:26，不知道你在哪里听着中秋节的男左女右。这首《有梦有朋友》是一首很老的歌，我想特别送给你。 夜将来临，心灵暗淡，

我是女优韩丽。这个时段是我今天陪伴各位的最后23分钟，带来第一首歌《团圆》。 一个人孤孤单单走到海角天边，偶尔想从前，回味成长的酸和甜。多希望有一天能再轻抚你的脸，再多的辛苦披星戴月，心甘情愿。全世界走一遍，不枉来人间兜一圈。梦可以很遥远，狂风暴雨都不改变。全世界心相连，用爱围一个大圈圈。梦就算再遥远，心里有家就会团圆。走到海角天边，偶尔想从前，回味成长的酸和甜。多希望有一天能再轻抚你的脸，再多的辛苦披星戴月，心甘情愿。全世界走一遍，往来人间兜一圈。梦可以很遥远，狂风暴雨都不改变。全世界心相连，用爱围一个大圈圈。梦就算再遥远，心里有家就会团圆。全世界走一遍，不枉来 节日一定会听到这首巫启贤演唱的《团圆》，心里有家就能团圆。今天此歌呢，也带给许多在中秋节没有能够回到家乡和家人一块儿过节的朋友们。十一假期不远了，所以每年到了九月，其实都是人心情特别好的时候，不仅是可以迎来节日，同时呢也会感觉到一年当中不管是天气还是自己的状态，真的有金九银十之感，一切都开始有了一个新的方向。因为毕竟从一月到九月，你的所有的付出里都会有慢慢的变化。月光下，我祝福你这变化里有很多自己真正意识到的成长，和对一些没有必要的事情的放弃。轻装上阵，过了中秋会更好。 月光下的你，是否在寂寞夜里回忆过去和你微笑的眼睛，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。孤单的城市也曾热闹拥挤，

八月十五中秋节的晚上，我会对着月亮许愿，希望我爱的人平安喜乐，身体健康，岁岁常欢喜，万事皆顺意。愿所念之人平安喜乐。 你能听见我吗？未曾抵达的话，寄给月光会收到吗？想念一个人下，我和影子跳起舞啊，沉默而雪花，好像在黑暗中奔向你，以我的心跳呼唤你，在人群背影认出你，摇摇晃晃朝你飞行，飞行。天上分开之后一定也会想念吧，我们的呼唤，风月的细雨，一路陪我追光，不再孤单。好想啊，在黑暗中奔向你，你我的心跳呼唤你，却没认出你，摇摇晃晃朝你飞行，朝你飞行。每当我们各自仰望着月亮，目光就会相遇在天上。想念吧，风的呼唤，偶月的细雨，一路陪我追光，不再孤单。每当我们各自仰望着月亮，不要害怕，目光就会相遇在。分开之后一定也会想念吧，夜路很长，去不同方向。总有一抹月光在心上。 小时候妈妈唱的那首歌，陪我走过春夏秋冬，漫长黑夜里点亮了远方的灯，指引着我往前走。长大后身边的人总是沉默，把自己的心反锁，幸好有你这首歌温暖着我，不会忘记了初衷。慢慢的一二三，渐渐的在两端，独自穿过陌生街头，不让泪逗留。一样的月光蒸发了泪光，爱让有情的人可以去跟风抵抗。 浪，一样的月光照在我的心上，有爱我的人陪我生活就有方向，喜悦悲伤因你而发光，陪我去闯。长大后身边的人总是沉默，把自己的心反锁，幸好有你这首歌温暖着中，慢慢的一二三，渐渐的在两端，一直穿过陌生街头，不让泪逗留。一样的月光蒸发了泪光，爱让有情的人可以去跟痛抵抗。一样的月光照在我的心上，有爱我的人陪我生活就有方向。身边的人总是沉默，把自己的心反锁，幸好有你这首歌温暖着我，不会忘记了初衷。 月光下我们在一起分享了这一期的男左女右，时间到了22:50，也是我今天全天直播的最后一首歌了。要感谢这么多年来听友包容我的不足，分享我在节目中送给你的音乐。未来的日子让我们继续在音乐中，在月光下获得更多理解和彼此的包容和抚慰。从这个中秋起，愿我们守住自己的节奏，不慌不忙的成长，坦然自若的生活。祝人圆梦圆，事事圆满。今天晚上男左女右的中秋夜节目就到这里了，最后要送出1995年我在北京度过的第一个中秋节这一首《城里的月光》。晚安。 朝夕相伴，城里的月光把梦照亮，请温暖他心房，看透了人间聚散，能不能多快乐片段。城里的月光把梦照亮，请守护他身旁，若有一天能重逢，让幸福洒满整